咁佢咪之前講埋呢一堆嘢咯？我哋讀創世紀嘅時候咧，都有好多地方，譬如話當亞伯伯嘅時候咧，佢咪話我係阿巴郎嘅伊撒格嘅天主嘅。嚇，亞伯郎當然啊，呢個亞伯伯當然自己即係冇咩冇嘢講啦嚇。但後一個又加到其他咁，咁呢個可能個概念一路都係即係活人嘅天主個概念啊，係喺裏邊，所以活人一復活咗嘅人。咁當然你話由以色列人或者猶太人當時點樣了解、點樣理會梅瑟五書嘅嗰啲咁嘅呢啲咁嘅記載咧？咁即係呢個即係我唔清楚。 我諗唯一可以解釋嘅就係即係呢批撒杜塞人就係聽就係聽咯，但係唔相信咯，係咪？即係譬如頭先講話活人嘅天主呢個概念，其實係即係正如頭先講，佢哋嘅傳承一路。咁樣傳落嚟都係咁講噶嘛，即係你知佢哋啲經師有好多有好多資料去講佢哋個信仰嘅傳統噶嘛。咁既然信仰傳統係咁講，但係佢哋喺個書上面係揾唔到一啲憑證去證實呢個傳承嘅話，咁佢就選擇唔相信。即係唯一可以圓滿咁樣解釋呢批撒杜塞人點解會，既然有呢啲教授，但係即係有啲傳授，但係都唔相信呢回事。 就算譬如而家耶穌講咗俾你聽啦，到後耶穌死之後升天之後，當咁啊保祿遇到困難嘅時候咧，佢哋仍然一樣準備嘅，都係利用佢哋之間嘅差異嚟到去處理個問題。OK， 如果我哋後來即係睇聖經嘅時候，再領會多啲呢啲點樣天主嘅活人嘅天主而引用呢三個聖祖嘅即係係啲三個聖祖嘅天主呢種咁嘅解釋話咧，我哋可以派出嚟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34節去到46節啦。咁啊，阿May講到啦。 法利塞人聽說耶穌使撒杜塞人閉口無言，就眾聚集在一起。他們中有一個法學士是但德發問說：師傅，法律中哪条诫命是最大的？耶稣对他们说：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也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与此相比，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是於這兩條戒命。法利塞人聚集在一起時，耶穌問他們說：關於麥西亞，你們以為如何？他是誰的兒子？他們回答說：達美的。耶穌對他們說：怎麼達美因聖神的感動稱他為主說：上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把你的仇敵放在你的腳下。那麼如果達美稱他為王、為主，他怎會是達美的兒子？沒有一人能回答他一句話。從那天以後，沒有誰再敢問他。 咁我哋平時都好多次講經師、法學士、法利塞人、撒杜塞人。咁咧，我哋有要搞清楚少少觀念，就係法利塞人、撒杜塞人咧係一個群體，或者一個即係好似分黨分派咁嚇一班人咧。但其實喺佢哋裏邊咧，有啲係每邊都有啦嚇，有經師啊，或者係有法學士啊等等。咁而家咧，呢啲咁嘅法利塞人見到當時撒杜塞人問耶穌嘅問題。咁耶穌解釋完之後咧，啞口無言咧，咦？咁住又即係輪到佢哋，特別嗰啲法學士咧嚇，法學士都知道就係即係所走法律、識走法律罅嘅人啦嚇，就係一個法律咁啊。所以咧就即係佢哋輪到佢哋好似唔睇我威下先嚇，你哋唔得問我嚟咁啊。咁啊，於是就問耶穌師傅嚇，個個都好謙卑咁啊嚇，都即係稱耶穌做師傅。咁啊，真心啦，假意咧唔知啦嚇。咁耶穌喺前面就話過佢哋啦，假善人啦，係咪？咁啊，佢話法律裏邊咧，邊條戒命係最大嘅？咁其實佢哋識嘅喎，唔係唔識嘅喎，係咪？聖經裏邊舊約裏邊講得好清楚噶嘛。但係咧，可能佢哋自己心裏邊有啲 問題想捉耶穌的痛腳，或者特登所謂想嚟攔啊耶穌嚇，咁所以咧就問呢個咁嘅問題，咁耶穌咧就直接咁樣用翻聖經嚟到舊約聖經咧同佢講嚇，你應該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嘅天主，咁呢個第一條咯喎嚇，咁呢個最大嘅亦都係第一條。咁呢個戒命咧嚟自啊喺出自《申命記》第六章第五節，跟住講完第一條咧，就講第二條。第二條咧同呢個戒命，即係第一條戒命相似，你應當愛近人，好似你自己。啊，呢一個咧愛近人，咩叫近人咧？咁啊喺路加福音咧就有個比喻講咗，即係所有慈善嘅撒瑪利亞人咧，咁你就解釋咗近人咧。哦，你應該愛你的朋友好似你自己。咁無論係法律舊約嘅法律，或者係先知，嗱呢個先知唔單止只係講四大先知啊、十二小先知啊嗰啲咁嘅先知啊，就算其他嘅有唔係喺呢個範圍裏面嘅嗰啲，譬如舉個例子，喺達味，譬如納房先知啊，嗰啲都係先知係咪？仲有仲有咩先知啊？ 即 係啊，嗰啲咁嘅嗰個喺列王記記載嗰啲咧，啊啲咁無論係先知或者法律講過咧，佢嘅教導咧，佢話都係同呢兩條有關嘅。咁我就提過啦，第二條同第一條相近咧，就係立未出自立未記嘅十九章第十八節。或者我們可以看一看這兩個關係，首先就是《申命記》第六章第五節，第六章第五節那裡呢，其實由第四節開始看一下，他呢就是梅瑟，天主叫梅瑟教導他們的那些說話，以色列你要聽，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那唯一的天主要怎樣呢？你應當全心全靈全力愛你的上主你的天主，我今天吩咐你的這些說話你應該牢記在心，同時要點點點點，咁下低繼續教訓佢哋。咁然後下低咧，愛近人咧就係立未記六個章十八節咧，就或者我哋可以由早前少少讀咧，容易啲去了解多啲。十六節就話你唔可以去毀謗你嘅本族人。我哋第十六節開始睇下，咁就話你唔可以毀謗你本族人，亦都唔可以危害人嘅性命。我係上主。唔可以全心懷恨你嘅兄弟，應該坦白勸戒你嘅同胞，免得為咗佢而負罪債，唔可以復仇，對你本國人唔可以心懷怨恨，但應愛人如己。我係上主。呢一啲咧就係所謂愛你嘅近人。當然在西約裏面也都即係其他地方有講及呢個愛近人啦，愛你嘅啲鄰人啦，譬如雅各伯書嘅書咧，你哋提過啦。咁我想即係引用翻舊約咧，即係耶穌講翻舊約點樣法律上點樣講嘅，嚟到話俾佢聽。咁呢兩條咧係佢要問啊個法律之中邊啲係最大噶嘛？於是耶穌咧就講咗兩條界命出嚟。其實呢兩條邊條大邊條細咧？冇所謂大與小，其實係一個界命嘅兩面。咁咩叫做嗱？我哋而家講下翻轉頭咧，全心全靈全意愛你嘅上主，你嘅天主。點為之全心全靈全意咧？大家有冇諗過？但係實質上係點咧？即係我哋當然即係完全地啦，滿全地啦。點為之全心咧？ 答到意思。 有冇平時有冇考慮過呢個問題，或者話有咩困難點樣做咧？ 我唔知翻唔翻事咧。喺愛個字咧係唔係好似英文淨係得 love 嘅？愛佢有三個字係代表愛，係唔同 level 愛，譬如朋友之間嘅愛、對神嘅愛都唔關事咯。 如果你要用啱聖經裏面嘅內容去諗咧，咁你容易啲。或者你用一些生活，然後再應用一些生活例子呢，那你容易一點去 表达，点为之全心全意全意。 即系我哋嘅土民啊嘛，咪全心全意我哋嘅上主，我哋嘅天主咯。即系以天主为依归，咩都系由佢系我哋嘅中心。 嗯哼。 咩都系佢，即系喺佢嘅，即系我哋嘅目标系只有睇到主。吓，咁我哋做咩都系坦荡荡咁样，因为我哋冇得嗨嘛，喺主嗰个眼里边睇到我哋所有嘅事，我哋嘅嬲嘅怒啦，我哋嘅唔好嘅嘢啦，佢一路睇到。所以我哋做错嘢，我哋即刻去求佢宽恕，因为我哋唔可以即系眯埋唔见佢，即系佢都知道噶，无所不在噶嘛，主系无所不在，处处都在，所以我哋摆晒个心喺佢度，咪全心。 我啱啱谂咧，会唔会同十诫第一诫差唔多咁嘅意思咧？即系譬如话十诫第一诫，因从一天主在万有之上，咁既然万有之上啊，咁即系你自不然就要全心全灵全意咁先至可以万有之上啊嘛。如果唔係嘅話，又係嗰句啦。譬如你一心唔可以二事，我兩個主人。咁如果你已經係一陰從一天主在萬有之上嘅時候，你咪已經係全心全靈全意咯。 所以我哋好多時都會行差踏錯嘅，就係我哋唔得專心對住一個主嗰時候，你俾其他嘅誘惑去分咗我哋嘅心。所以我好即係天主睇到我哋嘅弱點，又有我哋有告解咯。我覺得就係我哋人就係咁容易犯錯。 嗯，我自己諗咧就係、是、即係我好單純嘅，即係耶穌咪我前面都講過啦，你唔搞信奉兩個主人啊嘛，啊一係就呢個嗰個啊嘛，咁你即係選擇天主咧就行先啦，係咪？咁即係所謂嗰個 priority 嘅問題，咁其實生活上我哋都有選擇噶，啊就算今晚我哋大家都有選擇噶。你究竟我哋要坐喺度追嗰個劇集啊？究竟我哋早啲瞓覺啊？或者我哋啊嚟分享聖經啊？咁都係個選擇嚟㗎。當然佢選擇有好多唔同嘅動機，有好多唔同目標喎。啊，咁究竟我哋用咩目標咧？用咩理想咧？啊，係天主啊！首先我話因為佢呢度話愛你近人，其實係。第一條界面第二個相似嘛，即係另一樣嘢。當你愛一個近人嘅時候，其實都有個大前提，就係因為大家都係呢個主嘅仔女喎，係咪啊？如果唔信呢樣嘢嘅時候，我愛呢個近人嗰個價值咧，唔係冇，係低層次咗。我覺得，而且上男人咧唔容易喎。當然啦，你係兄弟，梗係幫住佢啦，係嘛？哦、你認識他的朋友，所以就 Conflict Interest 都有這麼說，是吧？但是這個完全不認識的，你要愛的呢就是一個最難的地方。你跟他沒有即是沒有什麼拉拉，沒有仇家，沒有事剛剛，如果跟他有些怨恨有仇怨的時候呢，你要愛的就會難很多。所以天主在這裡，然後有一個觀念，我們都是天主的仔女的時候呢，那我們有這個關係呢，所以變成咧就係、是、天主嘅 priority 係少領嘅行先，即係我自己會咁樣睇法。咁所以就如果佢個所謂嘅兩個選擇裏面 priority 裏面，我哋 priority 佢係先嘅話咧，咁我哋咪即係選擇嘅時候要呢個選以佢嚟做一個依歸啦。好似我就講咗依歸咁呢樣嘢。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其實我哋人係不斷選擇嘅，每日生活裏面你不斷選擇，不斷遇到新的東西，你都要選擇。咁無論你選擇一或者二，甚至你話我唔選擇，啊，你又我唔去做選擇，都係一個選擇。咁都係有個原因，有個動機，或者係有個嘢喺度。咁我哋即係天主放喺邊咧？喺我哋嗰個選擇裏邊，係好重要。 我或者我諗咧嚇，即係好似話而家我哋即係。祈禱啊，同埋你們聚經咧嚇，早上其實咧都係一個係幾大嘅，即係一個誘惑嚟嘅。好多時都想係不如唔好做咯。即係瞭解，即係會睇呢樣嘢。不過咧，次次都係都係要做嘅。即係將佢擺喺我哋每一日嘅生活裏邊嘅最早嘅時間，係要捱眼瞓嘅。有時都係會。有時都係會係即係你話譬如讀完經之後咧，咁啊喺默想啊，其實我瞌眼瞓 但我都會唔好係話將呢個係即係放棄咗，或者係即係唔好做啦咁樣。我都會覺得係將呢個真係擺喺第一位先，將天主擺喺第一位，就先可以係喺以後嘅生，即係喺以後嘅日子，即係嗰日嘅日子裏邊咧係佢過咧，就會覺得就唔會成日都好似 嗰啲嘢未做 啱啊，即係覺得唔好啊，即係一唔係即係覺得即係話第二樣嘢仲緊要過天主。這個我就想到當是全心全意，有時不是全意，有時都分心的會不過我真的會想就希望能夠是就是說能夠盡量將天主真的盡量放在最先，就好像你剛才說的那個說是以就是恩神的天主做萬有之上的這件事，是做一個就是幫自己走向這一步。 有沒有其他的分享？好，这个我们就继续下去了，耶稣就解释给你听，就所有法律和先知都是讲这两条诫命，只不过呢有不同的即例子啊，不同的情况啊，或者不同的演绎。于是呢就法利赛人呢听耶稣解释之后呢就聚集在一起，可能就是讨论着耶稣这样答我，今次呢就他们问得耶稣多了，今次为什么耶稣问回头呢？今次关于墨西亚，即是他们期待在墨西亚的嘛，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墨西亚嘛，是不是？那你们以为怎样呢？他是哪个仔呢？你们话给我听，即究竟是个答案是什么呢？他们就觉得很爽口啊，答你的仔，是答你的。那其实他们听过这些那个黑盖啊，答你之子可怜我们啦，那么听过的。但是似乎他们拉拢不到，答就懂答，答你的仔。好啦，耶稣就对他们说，为什么达未因圣神感动称他为主呢？而这样说呢，上主对我主说，即是达未这样说，天主对我主，我主就只是对这个达未的仔，对墨西亚这样说，你坐我右边，等我将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底下。这样如果达未称他为主，他又怎会是达未的仔呢？咁對，我唔知啊。當時嘅係咪因為即係未相信耶穌係救世主，同埋未有一個即係我哋今日就當然讀埋後新約好多資料啦。係當時佢又冇，而喺唔信、唔接納情況之下，佢哋冇資料了解呢個問題，所以佢哋答唔到呢個問題。咁至於話上主對我主説：你坐我右邊，將我放你嘅腳下嘅。仇敌放在你脚下呢，就出自圣咏的一一零首，标题呢叫做墨西亚君王，亦都是诗集。第一节就说，上主对我主起誓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变作你脚的踏板。第四节就说，上主一发了誓，他绝不再反悔，你照墨基洗德品位永做诗集。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呢，保罗呢亦都引用这个耶稣基督照麦基洗德的品位呢永做司祭这件事。相信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会知道，达味是因圣神的感动，而耶稣的而且确出自达味的后裔。当然呢，我们人的观念就是，其实他不知道是达味几多几多代的后面的几多个孙而即係呢度就話佢邊個達美嘅仔，即係我哋個觀念係即係要改變咧，就係唔好只係話撒洛滿就係撒美嘅仔，跟住後邊嗰代咧就唔係後邊就係孫啊生啊，就唔係咁睇法啦。所有後一代咧都係佢個仔嚟咁樣睇法。咁呢度冇嘢嘛嚇，就間接即係耶穌想話俾佢哋聽佢嘅身份係點嘅，都提醒佢。那些這樣的盲眼的人，啞巴曾經叫過他，但你知可憐我們啦，這句說話。